五脏六腑全自动，行驶好，运转好生命功能，和天地自然之间和谐统一，这是人的长寿之根。所以啊，我们最近给大家讲的是五脏运气，是吧？我们前段时间讲，想健康你要运动，而更多的人都是在动，是吧？动的是胳膊腿啊，而内运的是五脏。那么五脏它运转的是什么呢？是气。那人体的五脏六气，它是以什么形式来存在着的呢？哎，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人的精和气，是吧？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是吧？人的五官是五脏在体表的开窍，是吧？这是一个表和里的关联。那么你光知道五官是五脏在体表的开窍还不够，你还要知道人的五官是如何来行使它的生命功能的。肾开窍于耳，这只是它的一个结构。那耳朵如何才能听到世间曼妙的声音呢？是不是啊？人如何才能做到耳聪啊？哦，一定是在你肾精特别足的条件下，你的耳朵它才是聪的。反之呢，哦，人到老了耳聋了，它也就是提示你，你内在的肾精包括你的五脏之精已经空虚了。所以《黄帝内经》说精脱者耳聋。所以呀，好多人的耳聋，慢性的耳聋，他到五官科，哎，医生就很难给你治得好，因为他是人的肾的本源之气亏空了，肾精亏空了。所以怎么办呢？哎，所以我们中医健康管理给耳聋的，我说的这是慢性耳聋啊，不是说的暴聋啊，你突然间耳聋了，那是有肝有火，泻肝火龙胆泻肝丸呢，是不是？哎，泻肝的实火，急性的病好治，而慢性的病，慢性的耳聋到老了耳聋了耳背了，哎，是精的一个亏虚和虚脱。所以啊，我们一要补元气，二要填肾精。而且如何让元气和肾精的互动啊？打天鼓，叩齿提肛，吞津咽液法。而生活当中我们又如何的来避免肾精的劳损呢？哎，一个是不要熬夜，二一个是不要劳累，三一个不要乱用药。目不明啊，老眼昏花是人的五脏的气不足了，五脏的精气接住于二目，所以精气足的人眼睛是炯炯有神的，而这人气儿不足的人呢，那眼睛是晦暗无光的，老眼昏花的。所以眼睛不好的，我们既要针对眼睛，是吧，消除视力疲劳，改善眼睛的气血，这只是养了五官，是不是？啊，肝血亏，我们补肝血，啊，这只是养了内脏。那么，如何让这个内脏的调和和气不足、气脱而目不明，如何实现这个贯通啊？哦，我们教了大家的点穴的敲胆经的方法，啊，不但要敲胆经，还要迎香穴四步开窍，是不是啊？因为气脱了眼睛不明，他刚开始只是个不明，后来怎么着了？长白内障的，出混浊物，玻璃体混浊物的，再来点急性，因为目不明经络不通，再来个急性的胆火，得再青光眼。哦，所以眼睛要水火疗法，水法滋阴， 活法助阳，而中医的阴和阳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辩证统一。正所谓阴平阳秘，精气乃生，阴阳决离，精气乃绝，孤阴则不生，孤阳者不长。所以水火疗法它是一个相济的。那下来咱们接着说六气的津和液。何为津呢？何为津呢？黄帝内经说，凑里发泄，汗出啧啧，是为津。可见呢，这津呢它是比较轻的东西。你看我们给大家讲，人体的脾主津液，是吧？脾胃为五谷之海，气血生化的源泉。那么五谷之气，水谷精微，到了脾胃运化之后怎么着了？轻者上升，浊者下降。轻者为津，浊者为液，是吧？所以这个津它就是什么呢？比较轻的，比较稀薄的物质，是吧？你包括我们出的汗液呀，泪液呀，是吧？我们的唾液呀，都是津啊，都是津。津津玉液，你看咱们养生法里边有一个叩齿提肛吞津咽液法，吞津咽液法。那么另外大家也要知道，津和液它不是孤立存在的，津和液往往是相伴行的，相伴行的。下来我再告诉大家什么是液，因为知道了二者的区别和统一之后，我们好从身体的感觉上如何来辨知是人的筋受损了还是人的液受损了。当人的筋和液受损了，我们五脏调理、中医管理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应对之方，是不是？那么何者为液？你看啊，骨入气满，浊则注于骨，骨属屈伸则泄，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为液。你看刚才我讲了，这个筋呢它属阳，是很清晰的物质，是吧？而这液呢它属阴，是相对厚浊的物质。所以这液是干什么的呢？它注入骨髓，长骨头。还有一个叫骨属。什么叫骨属？骨的附属物。一个骨头坏死的人，在实践中医养生之法，医生说你这个一辈子好不了，结果拄了双拐了，是不是？是常年激素的后遗症。后来通过五脏调理、元气培固，双拐扔了不说，能自己走路。完，这人还问我，我能好吗？我现在刚走路的时候这腿抻不开，走一走就灵活了，怎么回事你看，这就是骨属的问题。我直接就问他了，我说能一走到骨头折了，走一走到骨头长好了吗？我这么一问，把他还弄乐了，是不是？而实质问题是什么？就是筋的粘连，也叫关节的粘连。那么黄帝内经把这个关节，你是关节囊是关节液是半月板等等，这些都叫什么了？叫骨属。骨头的家属是软骨、肌腱、韧带，它的一个统称骨属。所以可见呢，人的筋骨是五脏之液住进去的，而且人的脑髓也是五脏之液住进去的。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叩齿提肛吞津咽液之法，你吞的那个津它补的是心神，这叫清阳，而你咽下去这个液它后补的是脾胃、筋骨、脑髓乃至于皮肤的润泽。这是津和液。津和液在血脉当中它是血的成分。你看血液当中血清就很清，血细胞就浊，对不对？反过来呢， 津液这个概念比血液的概念它要广得多，是不是啊？血液当中有津液，而人体的组织液、人的唾液、体液，它又属于津液，所以可见津液的概念比血液的概念要大，那、要大得多。血液当中有津液，津液当中又包括血，是不是啊？啊，这块呢，大家需要慢慢的理解啊，慢慢的理解。那下来呢，我说了，我说中医啊，它的方法论是观其标而实其本，治其本而养于外，是吧？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人那个五脏六气，人体内的津和液，你是津和液很足的样子啊，还是津和液受损了？哎，我们上回说了叫津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那么津脱了，人的津脱了，伤了津了，人会有什么表现呢？哎，《黄帝内经》说，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啊，皮肤汗毛孔都开了，是吧？你就像那个风湿老寒腿产后风，常年吃药治风湿的药得驱风散寒嘛，哎，结果中绕用大了，汗毛孔关不上，是不是啊？汗液不止，腠理大开，汗大泄，老出虚汗不止，结果就伤了筋，就虚脱，人还有内火，所以制成矛盾了。哎呀，我有风湿啊，我还有内火，你为什么有内火呀？是不是？哎，就是因为你在驱风散寒的时候伤了人的本来的五脏之筋，你的筋受损了，阴阳不平衡了，所以那个火是虚火。所以这时候我们如何能把风寒给去掉还不伤津液？你看传统中医就用到了雪莲，那用雪莲，你再来点什么呢？舒筋活血的乌梢蛇，是不是啊？配以甘草调和诸药。哎，第一，你不用担心它上火，因为雪莲花长在雪线上。第二呢，它驱风散寒又很什么呢？有劲道啊，还有劲道。那么筋脱者，腠理开了，出大汗了，是吧？你怎么得把这汗毛给它关上，把那汗给它止住啊？哎，这时候我们大家又想到了啊，这津液出不出，不是津液自己出不出，而是你的气门能不能关上。所以皮肤汗毛孔的气门归谁管？哦，归肺管啊。所以人参补气第一，人参我给大家讲，它补气是生津止渴，补的是五脏的气，生的是五脏的津液。所以说你腠理开虚汗不止的时候用人参就不得当了，而补于表气强的就是平民补气之药，也叫平民的人参，哈哈，就是黄芪啊。黄芪叫平民补药，为什么呢？它就是来关闭腠理，哎，止大汗的啊，止大汗的啊。那你说我伤了筋了啊，你津液受损，想生筋的时候用人参，想止汗的时候用黄芪。 以下是广告时间。 金鸡报晓，神犬迎春，传统文化之中，十年象征着一个时代。2018年，我们与您相约整整十年。为感谢所有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特在本月20、21、22三天时间开展感恩回馈买赠活动，听您讲讲这十年的故事，与您不见不散。 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说到了这个液，是吧？五脏六气，精气筋液血脉，筋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汗为心之液，你出多了不但伤了筋，还会劳伤人的心神呢、 哎，所以要止汗怎么办？哦，一则要把汗毛孔关上，二则要养好心神。啊，你说我出汗出都心慌了，哦，我们是不是铁皮石斛养养心神？啊，这大家注意调。今儿给大家说这腋脱，是吧？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了，何为五脏之腋呀？是吧？骨入气满，啊，五谷之精微呀。它在脾胃那儿，气血生化，啊，气血生化。那清晰的是津，那厚浊的是液。这液是干什么的？这液是干粗活的，是不是啊？啊，长骨头，长筋，长肌腱，长脑髓，还要润泽皮肤，所以它管得多，啊，它管得多。那么当人体的六气，当这个液脱，啊，当人这个液受损的时候，哦，骨属屈伸不利。你看液脱啊，第一条，骨属屈伸不利，什么关节炎了？啊，二色妖，哎，面色不好。三者脑髓消。什么叫脑髓消啊？脑萎缩呀，啊，老年痴呆呀，是吧？四则颈缩，就是人这腿胫骨小腿那个最粗大那个迎面骨酸楚。五则耳硕鸣，啊，这老耳鸣，耳不停的叫唤。你看精脱是耳聋，啊，耳液脱它是耳鸣，聋是你听不见，耳鸣呢是乱叫一气呀，是不是？所以可见呢，脾胃主人一身之津液，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是五谷之海呀，所以津不足的伤害和液不足的伤害首先都要调脾胃。但是呢，你津不足了可以直接通过调肺把汗毛孔给关上了，对不对？减少了津的损害。而液呢，是吧？液脱骨属屈伸不利，关节炎了，是吧？脸色气血不足，脸色苍白，是吧？脑萎缩，耳鸣不停的叫，腿还酸。其实可见液脱它不是单一的病症，是吧？它是什么呢？多重的病症。所以呀，补五脏之液，一则补脾胃，你光补脾胃还不行，你还要调肝血啊。所以肝血的补足，肝气郁结啊，肝血瘀住了啊，肝内是什么结节呀，是吧？甚至出现了自免性的肝损害怎么办？肝有实则啊，疏泄肝的气血，调达肝气啊，调达肝气。所以耳鸣，你看高血压的耳鸣，哎，你是不是伤了液了啊？所以耳鸣和耳聋它是不一样的，是吧？伤精者耳聋，伤液者耳鸣啊。这个呢，大家把它认识好啊，把它整理好啊。咱们今天给大家讲黄帝内经的这个五脏六气，就是让大家认识到人体的这个气机的存在形式啊。筋是清晰的，液是厚浊的。所以说这儿好多人想到了我们那个牛肉补气汤方，我们是只喝那个清汤，我们还是要把那个肉渣子也吃掉啊。你看我老早给大家讲过土锅呀，这土可了不得啊。人体五脏它对应着自然界的五行，是吧？那人五脏的脾胃五行属土啊，五行属土。那现代人干吃饭不长肉，干吃菜补铁了他还缺铁，同样一个锅里吃饭，你怎么就贫血呀，缺铁性贫血呀，是不是啊？你怎么就骨质疏松啊？你怎么就缺钙呀？哎，都是你的脾的运化能力不好，就说明你身体当中土气不足， 那有人说得了，土气不足吃土吧，弄点泥巴吃吧，不是的。这个土气不足不是吃土，是土的运化，运化之性。所以啊，你看咱们做这个牛肉补气汤，你什么铁锅呀、铜锅呀、铝锅呀、玻璃锅呀，你都搞不出来。甚至你搞那个汤都是油。哎，你只有用土锅。土中金叫紫砂。啊，慢火把它煨出来。哎，你那汤是补的金。大补元气，你那清汤补的是金。滋润皮肤毛窍爪甲。是不是？哎。而您吃那渣子，它是比较厚浊的物质，是液。啊，所以说你像那老关节炎的啊，包括骨头坏死的、肌肉萎缩的、脑萎缩的，他老问我我那肉渣能不能吃啊，我说好着呢，因为它养的是你的液，五脏六气当中的液，厚浊的养的是你的液，而五脏之液滋润的是筋骨皮肤啊，皮肤脑髓啊，脑髓，是不是？哎，所以大家要知道，你吃什么东西是干什么的啊？干什么的？这是人体的津液的补充。说到这个津液补充啊，我还要给大家讲讲，啊，这个中医啊，中医这个补骨，啊，杜仲、骨碎补，啊，这都是补骨的中药材。那么有的人认为我吃了中药我骨头就长上了，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人吃药不是药治病，药它只是一个工具，就像你盖房子，你不是拿铁锹拿镐头把房子盖上的，它得有水泥，有砖块，有钢筋，有钢筋你才能构成成钢筋混凝土，所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所以啊，你有了杜仲骨碎补，有了这个食疗，它只是有了这个方向的功能，所以说你配合这个软骨素，它是补的是软骨，你配合这个黄瓜籽南瓜籽的粉，它是植物钙剂，是吧？一个是软骨，一个是植物钙，都是有机的，对吧？哎，这就是有了钢筋混凝土了，是吧？那么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其实你肾精足，你不用骨髓补，你不用中药，你自己就把这活干好了。那小孩怎么不用补骨啊？因为他肾精特别足。为什么人到老年骨质疏松压缩性骨折？因为你肾精大亏。所以养五脏，养五脏，而后呢又有了什么呢？植物钙，又有了软骨素，这期间搭个桥，中药补其不足泻其有余，骨碎补的性就是拿着这个肾精啊，引着这个肾精去把吸收到这个物质把它沉积到骨上，哎，这是整个中医中药和现代科技的中西结合的这么一个理念。那换句话说啊，换句话说，你说脑萎缩的人啊，脑萎缩的人，你吃杜仲它只补骨头吗？是吧？中药当中杜仲是补肾精的啊，加重肾精填固的，所以可见我们吃杜仲，哎，我们吃了一段时间一拍片子，大夫说你骨密度好了，哦，你会发现尿也不频了，睡眠也好了，而实际上这就是中药，它不是单一思维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是，它是一个辩证施养、辩证调治的过程，都归肾经管啊，都归肾经管，是不是啊？所以大家把这块要搞明确啊，不要说哎呦我脑萎缩了，是吧？我光吃这个骨碎补， 他会不会直补我骨头，把我脑髓的肾精给偷走啊？是吧？人是有自保的功能的。所以呀，在我们补骨的时候，包括我们脑萎缩，在你吃活化脑细胞的这些维生素的时候，你都要把肾精填固了。啊，把肾精填固了。哎，这是人体的精和液啊，精和液。啊，虽然脾胃为五谷之海，生化了气血，生化了津液，但是你这个津液它能不能到它该去的地方？肾主骨生髓，对不对？肝主人一身之筋，哎，肺主人一身之皮毛，哎，心主血脉，啊，心主血脉，脾主肉，哎，所以说中医说这个动脉硬化，啊，你西医那个动脉硬化在中医这儿，它就不是一味药能解决的，因为动脉硬化一个是血管弹性。叫肝湿调达嘛，你血管老痉挛老抽筋的，肝湿调达，肝风内动。反过来呢，啊，动脉硬化它不是光血管弹性的问题，它还有血管内容物，血管壁上附着了什么呢？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西医叫高血脂高血粘，哎，中医告诉你叫痰湿，啊，健脾化湿，啊，化血脂，血脂化干净了，痰湿没了。头脑清晰，是不是啊？记忆力好了，哎，所以说你看在中医养生保健的这个方面，它化血脂的往往和什么呢？抗动脉硬化、改善睡眠和记忆力，也就是说心脑的功能它是同源的，哎，这是中医辨证调理的方案啊。那么五脏六气津液给大家说这么多，还剩下两个。啊，还剩下两个，叫血脉。啊，叫血脉。是吧？我们中医说叫心主血脉。什么是血呀？好多人说血，啊，血就是血管里边流的红色的液体。啊，什么是脉呀？脉就是血管嘛，哈哈，动脉、静脉、脉管，是吧？哎，《黄帝内经》是这样说的啊：中焦受气取汁儿，啊，吃五谷杂粮嘛。啊，把五谷杂粮的气，把骨气，把它取成汁液，变化而赤谓之血。啊，所以血是红色的。为什么是红色的？因为它得了心神的滋养。心脏是主管它的，对吧？那什么是脉呀？啊，脉是气血的流通的通道，是吧？血不能流到脉管外，流到脉外。出血了，是不是啊？为大家讲过子癫，叫脾不统血，是不是啊？脑出血，它也是严重的脾不统血，是不是啊？血行到脉外去了，而这脉就是约束血在血脉里边流，别到外边去。你包括那静脉曲张，开始是血管淤曲，肝湿调达，你到严重了变成老烂腿了，那腿青一块紫一块烂了，那不也是脾不统血吗？哎，所以这是我们学中医要学的东西。那血和脉啊，血脱脉脱又有什么表现呢？是吧？这呢我们就不卖关子了啊，直接给大家把它说清。是吧？血脱者，血脱，是吧？产后血虚啊，久病血虚啊，是吧？色白，腰然不泽。哎，就这人脸色苍白，而且呢不光泽，啊，皮肤很糟，很粗糙，腰然嘛，啊，腰然。而那脉呢，脉脱着就血脉空虚了，啊，脉中无血它就空虚了。而且空虚的脉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哎，那脉管的没有约束性，是不是啊？你看，健康的人一摸脉，搏动有力。是吧？而那个气血亏虚的人，你一摸那个脉，怎么着啊？那脉软塌塌的，低血压，脉管也紧张不起来，人也没精神，人也软塌塌的，血脉也软塌塌的，是不是？所以中医说心主血脉， 而这血是脾胃生化来的，而这血是由心脏来统摄它，啊，由脾脏来约束它，心脏呢来指挥它到哪儿去。所以这时候我们再理解，哦，中医说百病皆由心生，是吧？没得什么严重的病，天天琢磨，啊，甚至呢，人很无知，老很悲观，良性病想成了恶性病，这都是心主血脉，你那心神把这血脉给他想到淤结那儿去了。反过来呢，有些人本来是恶性病，哎，但是呢，通过科学知识、科学咨询、健康疏导，建立了战胜疾病的信心，心脏血脉相通，结果呢逐渐好转，是不是啊？不但没有要了命，反而实现了健康长寿，你这到哪说理去，是不是啊？所以啊，我们常讲打仗，是吧，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那人之生命健康何为将也，心者君主之官，所以养生要有一个正确的思维模式，正确的思想导向，而不是盲人摸象，啊，就抱那一疙瘩一块死啃硬骨头，那是不行的。所以呀，常说的好多不治之症，都是人闭关自守钻了牛角尖了，啊，生命不要只关注它的长度，啊，又更要关注它的宽度和厚度。 以下是广告时间。 金鸡报晓，神犬迎春，传统文化之中，十年象征着一个时代。2018年，我们与您相约整整十年。为感谢所有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特在本月20、21、22三天时间，开展感恩回馈买赠活动，听您讲讲这十年的故事，与您不见不散。 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来讲解了人体当中的六气，此六气盖为一气耳，是啥意思啊？说人活着，活的就是这一口气，而把这一口气呢，把它划分为六种物质形态，啊，精、气、筋、液、血、脉，说是六种，而实际上呢，更准确的来讲叫三对儿。你看这精和气它是一对儿，啊，精指的是物质基础，先天之精，有了这物质基础，啊，人才能有生命活动，而人的后天的生命活动呢，又要不断的去补充这个先天之精，啊，举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例子啊，就现代人我们都说生命在于运动，啊，生命在于运动，是吧？我们运动是为了什么呢？啊，运动是为了强壮身体。哎，这就是通过运动的这个气，这个功能，填固了身体，强壮了身体这个生命之精。所以可见呢，人有精，这叫物质基础了。啊，你有了精，你才有生命活力的本钱。我们再举个例子，啊，你像人得病，怎么着啊？久病体衰。你看人得病，面容憔悴，啊，病了一段时间，哎呦，身体消瘦，啊，掉了十几斤秤，你特别像那个什么血糖高，你看这些消耗类的疾病。啊，把人搞得皮包骨头了，啊，最后灯枯油竭，是吧？耗尽了生命。说你得病就得病吧， 啊，为什么骨头也瘦，肉也瘦啊？是吧？骨头瘦，骨质疏松；骨头瘦，脑壳塌陷；骨头瘦，骨髓空虚，脑萎缩。肉瘦那不用讲了，啊，人的分量越来越低，是吧？贫血，营养不良。哎，这就是人在用这精化成气来保命。啊，我经常给大家讲，人得病瘦了，你瘦的那肉哪去了？啊，你瘦的肉化成元气去救命了。啊，好了，我们掌握了人之六气，精和气之间的关系，是吧？可以耗精化气，也可以什么呢？补气填精。啊，他俩可以互为子母的关系。那么我们养生就有了什么呢？方法和手段了。你像在咱们中医健康管理的元气培固法当中，啊，我们通过喝牛肉补气汤来填精，感觉有劲儿了，这是补精化气。啊，睡觉呢踏实，啊，走起路了有精神。哎，所以啊，我们学习文化，学习这些理论知识干什么？指导实践。哎，就像我们国家现在提倡的啊，叫科技转换为生产力。这个科技你不光是高科技，它还包括我们的祖国的传统文化，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传承和使用，是吧？特别在这个《神农本草经》当中，其实早醉葡萄的药用就有过记述啊，葡萄又名草龙珠，常食可以让人身轻体健啊，身轻体健。什么叫身轻啊？啊，走路身轻快，元气足的表现。什么叫体健呢？啊，健就是有力量，康就是通畅顺达。哎，这是六气当中精和气之间的生化互补的关系。哎，我们把它运用到了中医健康管理元气培固篇章，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结合了 C 的补充，是吧？结合了什么呢？啊，细胞活化剂 Q 十，啊 Q 十的神经细胞的植物神经的营养。哎，这是精和气之间的关系。啊，你看人有六气，啊，人有六气。其实呢，天地的万事万物之间，它都有它各自的气。你比如我们学这个阴阳五行，是吧？阴它有阴的气息，阴的气息就是封藏收敛、安定，是不是？那阳的气息呢？阳的气息就是运动发散、欣欣向荣、活力，是不是？那么五行啊，木气主生发，火气主发散，金气主收敛，是吧？土气主运化，水气呢，水主封藏。这是自然界当中五行之气，是吧？那落实到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当中啊，我给大家讲过那枸杞姑娘的故事，是吧？你看一颗枸杞子，春食枸杞芽，夏用枸杞花，秋食枸杞果，冬啃枸杞根。这什么意思？你看同样在一株植物上，那个叶和芽它就是生发之气，是不是？而那花儿呢，开花嘛，花儿就是发散之气啊，发散之气。 所以我们夏天呢喝点花茶发散阳气。你说我就不听那个，我就偏大冬天的喝花茶，那你就是没病找病，肾精不藏。你说我喝了这个一冬天的花茶，那你到春天就容易得流感。为什么呢？你冬日不藏，春必生温病，这是《黄帝内经》当中写的，对不对？那你就遵循这个原则，气化的原则，是吧？那么食果呢？果就是运化。所以说，你像葡萄酒也好，山楂酒也好，苹果酒也好，你要把这些果进行了什么呢？酿制，是吧？在西方叫酵素，啊，叫酵素。其实啊，果酒这些果蔬酵素，它的作用就是什么呢？化食，啊，帮你清除血脂，帮你化出油脂，帮你化这个食积，是吧？所以他有的人就不懂了，说我今天呢喝红葡萄酒，来给我配个沙拉果盘儿。表面上看这个人好像挺洋气挺高雅，告诉你没文化，是不是？你喝红葡萄酒配水果果盘，甚至有的人配上那个这个什么冰激凌冷饮，你就等于到饭店点了个大菜，说来给我来个大蒜炒洋葱。好多人一听这就乐了，大蒜炒洋葱怎么吃啊？两辣碰到一起，那越吃越辣嘛，没错啊。所以中国人的食材尚且讲究四性五味寒热互补呢。韭菜你得炒鸡蛋，是不是啊？哎，那个洋葱，你可以炒点鸡蛋，炒点清凉的食物，就是热和凉有，把它搭配开。所以说，那我们要是吃喝这个红葡萄酒，我们吃什么？吃烤肉，吃烤肉，是不是啊？因为烤肉它有内火啊，你配点这个什么红葡萄酒，它可以化食。那反过来呢？啊，现在有些老人家也不懂，哎呀，我小孙子这个周末到我家来了，我得给他拌点凉菜吃，那结果给孩子吃的什么呢？爱感冒，爱咳嗽，皮肤过敏。凉菜。你北方的什么大拉皮儿，南方的什么拌菜心儿，你这些凉菜冷菜给谁吃的？是给人喝酒的人做下酒的菜。因为不管中国的米酒黄酒，还是现在你喝那个二锅头，酒为彪悍之物，它都是热性的，所以热性的东西你就得配点凉菜，这才是阴阳平衡之术，是吧？这说了果的这个作用，水果包括水果酿成的酒，它的化的作用。什么叫化？化就是从开花到结果，化就是变化，化就是把种子埋到土里能发芽，是土的运化。化就是你拿铁锅炖不烂的东西，你拿砂锅一炖乱了，砂锅一炖烂了，又熟又烂，土的化的作用。土的化的作用就是你拿铜锅铁锅玻璃锅，你熬的是一锅嘌呤物质喝了要得痛风的肉汤，而你拿紫砂锅慢火那么一煨，沙土把油化掉，变废为宝，喝到肚子里化你的血脂，化你的血糖，喝到肚子里长你的皮肤润泽，化你的老年斑，补你的筋骨皮肉，直到血脉，这是土的运化作用，是吧？那根呢？植物的根就是封藏的作用。所以大家注意，所有补肾的东西、填精的东西，它都是长在土底下的植物的根的部分，是不是啊？特别你像那个种那个药材，你像种那个山药，你一般不能超过三年。啊，大家都知道山药健脾补肾呢，是吧？电视台科教频道经常演那个挖山药那个机器，好家伙，那个山药能扎到地下一两米深呢，是吧？你种完一年了，你那地栽种山药板结了，说怎么回事啊？说那个山药已经把土当中的营养都藏到了这山药当中， 所以我们吃这个枸杞山药小米粥啊，强腰补肾暖脾胃，是吧？但是世间万事万物物质是守恒的啊，你这一片地种了那么多山药，这山药给那么多人吃的，腰肾强了，那地就贫瘠了，是不是？所以种药材的土地要轮作，你不能老啃一样药材，最后这地就什么呢，种的出问题了。当然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的水土造就的一方地道药材。你像那个三七，我们给大家讲止血方里边那个三七，包括那个化血脂的那个三七加银杏加山楂啊，那外国人是吧，他也拿三七苗回去种，种不活。你包括咱们中国，咱们地大物博，那中国产三七的地方最地道者云南文山，能长出来不错的那就是贵州广西，是不是啊？你说我换个地儿，我到那东北那老黑土地上，我要种那个三七，颗粒无收，是不是？这就是地道药材，只有那个红土地儿，它才能长出被李时珍誉为血病圣药的三七。三七补血第一，那土是红土，对不对？你反过来呢，你那人参，人参生津止渴，大补元气，它长那个长白山的黑土地，你到长白山的黑土地叫白山黑水，白山指的是长白山上面那个积雪，是吧？黑水松花江，是不是天坛里的水？而土地呢，是黑土地才能长出人参，而且还得是烙阴坡的山土，你这叫什么呢？药材的灵气。 以下是广告时间。 金鸡报晓，神犬迎春，传统文化之中十年象征着一个时代。2018年，我们与您相约整整十年，为感谢所有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特在本月20、21、22三天时间开展感恩回馈买赠活动，听您讲讲这十年的故事，与您不见不散。 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讲了精和气之间的转化。人在精特别足的条件下啊，精以化气，哎，我们说这是健康的人。反过头来呢，哎，当人的精不足了，也就是说当你的身体某方面的结构出现了破坏，哎，那它的功能呢就会出现障碍，是不是啊？你比如说这个肝血不能养那个筋了，怎么着了？胃下垂，肾下垂，腰椎间盘突出，脱肛，哎，好多这样的病人，你找到医生是吧，你说我吃什么药啊，医生说没有药啊，开刀啊，把你那个韧带割断了，把它蹬紧了，再给你缝上，哎，过一段时间呢，韧带又松弛了，对不对？所以啊，手术解决不了问题啊，那吃什么药能管这个筋长得有弹性啊？哎，他也没有。于是呢，我们向这个中医专家是吧，向我们的传统医学来求知。哦，我们中医告诉大家，肝藏血，血养筋，你那个血足，哎，你那筋它就有弹性。你那肝血不足，麻烦了，你那个筋就松垮垮的。所以啊，怎么办？哦，来补养这个肝血。